也是 would you would you， 你要嘴唇分开 would you。 Okay? Nancy you should forget about it， forget 的这个的音节丢了，刚刚发成 forget about。OK， 所以这个的整个音节的都丢了，不能丢音节。 好了，嗯，老师纠正完毕了，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了。哎，今儿节目也就到这里了，嗯，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大家下来以后啊，拿到音频以后反复的听，反复模仿，好，希望争取能够有进步。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精彩讲解，下次见， 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举办情况。2014年索契冬奥会是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包括了15个大项、98个小项。这15个大项呢，分别是冰球 ice hockey、 冰壶 curling、 速度滑冰 speed skating、 短道速滑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花样滑冰 figure skating、 有舵雪橇Bobsleigh, 无舵雪橇 Luge, 俯视冰橇 Skeleton, 冬季两项 Biathlon, 北欧两项 Nordic Combined, 高山滑雪 Alpine Skiing, 越野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 自由式滑雪 Freestyle Skiing,跳台滑雪 ,ski jumping, 和单板滑雪 ,snowboarding。在小项中，女子跳台滑雪、冬季两项混合接力、花样滑冰团体赛、雪橇接力以及男女 U 型槽双板滑雪这六个项目成为索契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A total of 98 events in 15 winter sport disciplines were held during the Games. A number of new competitions were held during the Games, including women's ski jumping, mixed team figure skating, mixed team luge, halfpipe skiing, ski and snowboard slope style, and snowboard parallel slalom.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